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针对听众反馈的反馈，就我发现，人间指南就是这种聊政治话题的节目，然后收到的听众反馈，女性占绝大多数。 哦，真的啊？为什么呀？ 对， 哼。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可能传统上来说，好像男人对这种政治话题更感兴趣，参与度更高一点。但是就我的这个观察而言，至少我收到的听众邮件里面能够。看名字能够看出来是女性是占绝大多数的。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关于香港的，因为这个事情的缘起是这样，就是你先要不要先做个自我介绍？对。 哦，好，大家好，我是 Hannah，在美国读书。 然后事情的缘起就是。我收到 Hannah 老师来的一封关于 为什么 第 要用 十 老 四 师？ 期，哎，就本节目的特色就是所有嘉宾都是老师呀。 好的，好的，好不习惯。 好的，因为就是都是相互指教嘛，对吧？然后收到一封 Hannah 老师来的邮件，关于第十四期节目的反馈，也就是本台有史以来最火的一期吧，就是关于修宪这那个事件的节目，然后我们就聊到了这个政治参与度上面，然后他在信里告诉我，他最近接触到了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接触到了香港的学生，然后跟他们有一些关于香港那个示威运动的一些交流吧，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交流，但是 anyway，因为就是香港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在这。从6月到现在这么5个月里，是我生活中就是绝对绝对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我每 是 天 的。 会花大概2个小时左右时间去看相关的信息这些东西。就说真的，到现在5个月过去了，我都看得有一点反感了，就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你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消息，一开始。在比如说那各种渠道，在那些正规媒体，比如说 BBC 或者这些，然后所以就是中国这边的，比如说央视也有这些消息的，然后以及那些并不是从传统媒体渠道的，比如说推特上，或者是Telegram 很多 channel 里面也有，你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消息，这些消息你一开始是对它是很在意的，你会去看。我比较印象比较深的是，最开始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警官的那个警号被爆出来，然后有人香港就在那个所谓的那个香港警察的那个编号系统里面去搜，发现她是一个女警官，然后在现场是一个男警官，然后就把这个事情炒得很大，然后我就我发现这好像是个挺大的事情，就是香港警察的身份问题，然后我自己。去做了一番调研，发现他们引用的那个所谓这个警号系统，是一个在2014年吧，就很多年前的这么一个警官就是评奖还是什么的记录，是一个PDF 文件啊什么东西的。你完全无法证明2014年那个警号到现在还是同一个人，然后就发现这个消息非常的。不要，就你知道，就是自己被耍了感觉，就是这样的事情，在之后的5个月又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次，就是每一次爆出一个什么比较有这个抓眼球的新闻，然后你会被他触动到，或者是你对他就动了某种情绪吧，然后你会去查证他新闻，你发现自己被耍了， 是的。 然后正反两面，或者是说。就是对立的两面，就是建制派的或者是民主派的两面，各自都爆了很多假新闻，各自也都相互攻击。看到最后，我都真的有点厌烦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怎么了，因为我自己没有机会参与到这个现场，或者是拿到一手资料。我永远看的都是人家搅好了喂给我的。就到最后，我都不想看这种消息了。我的，你就每次看都是对自己这个情绪也好，或者是这个社会参与的热情也好，是个非常大的打击。所以我就在想， 我们怎么从一个重大社会事件中剔除掉这些假的东西，或者是说自己能够找到一个更加真切的途径去了解事情本身的面目，不需要，我就是可以接受 fact，但是不要被人家的 opinion 所影响。就刚好收到你的来信，就是讲你在学校里跟香港学生有了这么一些接触，所以我就很想找你来聊聊这个问题吧。你先说说你跟他们发生接触的这个事情吧。 好，当时我是在学校某个地方，然后我在刷朋友圈，然后就看到我之前的一个同学，他也在我们学校就读，然后他就说港独又在堵路了，然后我就心跳了一下，因为我之前就一直在关注就是香港动态。然后也是，就是和 HV 你刚刚讲的一样，就是超级，纠结。但是那个时候情况还没有那么激烈。那天是蒙面法，就是禁蒙面法刚刚落地的那天。然后我也是还在看新闻呢，然后就看到这条朋友圈。然后他是说，那个同学说是有一群香港的学生在图书馆的面前。然后我想，哎，我刚好要去图书馆，我可以过去看一下。然后我是。图书馆旁前面有一块空地，然后他们大概是在那块地方竖了4、5个那种泡沫的牌子，然后上面贴着各种各样的小纸条，然后看到有一群就是戴着基本上都是戴着黑色面罩的学生，然后就是在那边站着，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显然不是香港学生人，然后围在他们旁边，然后我就远远看过去，我想。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很激烈的事情，为什么我同学要那么激动？然后走过去看那个公告栏上都有什么，然后他4、5块牌里面有一半的牌是在放一些香港媒体，以及一些美国媒体的那种新闻的截图，然后就是在说类似于什么黑警的暴力啊，然后谴责集权政府，类似于那样子的东西，然后他们留了一块留言牌。也就是说，留了一块板子是空的，然后旁边放了有那种，sticky note，就是放那种便利贴，让每个人都可以写写东西，然后贴上去，然后他们也不会撕掉，就这样。然后就我去先去看那个便利贴，然后最显眼的就是一些类似于，一国两制不容侵犯。然后当时看，诶，为什么写的是一国两制不容侵犯，也不是香港学生？然后想了一下，哦，他可能是公告栏，可能有。大陆学生写放上去，然后他其他的还有一些英语写的一些类似于就是支持香港那样子的，然后也有一些香港学生自己写的，我们只是讨厌集权政府，类似于那样子的话，然后就是整个你看上去还挺观点还挺多的，然后当时因为旁边有很多戴着面罩的香港学生嘛，他们显然就看到有兴趣的人就想跟你科普之类的，然后他们都基本上都是用英文来问。就是说，想不想要了解更多之类的？然后我就有一个女生就接近我，然后我就说可以，我们可以聊一下。然后我们就是一开始先是用英文，然后后来说了几句中文，但是就基本上都还是用英文了。就是我回去问她说，就是你从你们的角度看，你觉得是，比如说你觉得是暴力先开始？还是就是你觉得是示威者的暴力先开始，还是政府的暴力先开始之类的，然后就聊了一段时间吧，然后聊完以后，然后我看到大部分来就是来这边有兴趣的，大部分是外国学生，也有一些大陆的学生了，然后但是好像没有在跟香港的学生对话，就是会2、3个人站在那儿，然后看那个牌子，他们会聊会儿天，然后就走掉了。然后我待了一段时间，因为还要去上课，然后我就先走了，然后就大概是这样。 所以那个香港女学生跟你说什么？方便透露吗？ 就基本上都是细节了，比如说我会问，就是除了就是说他觉得是因为政府先有这种暴力，就是他只是催泪弹那些，然后示威者才会这样，然后我会问他说他对勇武派的看法，勇武派就是指那些。比如说砸公共设备啊，比如说国徽啊，最激烈的勇武派可能还会伤人那样，然后就问他对这群人的看法，然后他给我说是，当然我觉得他观点， 是跟我看到大部分港媒的观点是很类似的，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就支持何李飞的这一派是不喜欢勇武派的，但是之后发现我们这么和平的示威，这么多人也没有得到反馈以后，他说他们现在是觉得就是还不如让勇武派就是来吸引更多注意力，然后同时他更多是说他个人的一些故事吧，就会说。他之前也参与过，我不确定是参与过还是说在现场，我具体不太记得。但是他曾经目睹过，就是说催泪弹离他很近的这种情况，然后他也听说过，比如说他的朋友的朋友，被击中啊，有伤到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当这种很你原以为很大的国家的事情，然后突然落到你身边的时候，你看到身边人有伤亡的时候，肯定会，观点肯定会立刻就站住脚吧，就是你之前可能都会有犹豫，但是我觉得她那个女生应该就是在那一刻，然后就觉得自己应该就是坚定的支持香港之类的，然后主要就是聊这些东西。 那他说的支持香港是支持示威者那一方，对吧？ 对对，她说她上学前，因为当时刚开学不久嘛，然后她是开学前去过现场。 我最近在思考，其实我有点想把一个话题做成一期节目，就是关于 facts 和 opinions 的区别这个问题。我刚刚听你说，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香港这个事件，恰好可以完美的反映这两者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是。 因为我之前据我的了解，在美国的上大学之前，不知道是高中还是初中阶段，上中学阶段吧，会有系统性的教会学生区别 facts 和 opinions，就他们能够很清晰的去区别这两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中国学生非常应该学的，或者是应该做的事情，甚至很多很多成年人都应该去学的，很多去做的事情。 是的，对，我最近也是，就刚好看到一个，网站，可能是你说类似的，就是说他会希望老师把这一套，他称之为 news literacy，就是说新闻的这种教养或者教育，然后把它带到课堂里面，然后他有类似于网上的 quiz 之类，然后我就觉得好玩，我就去做一套，然后他真的很细，比如说他会给你一张就是新闻网站的截图，然后问你。这里面有哪些是广告？有多少张广告？然后比如说我找出3张，他说其实是4张，然后其中一个什么讲基因技术其实是个广告之类的，然后就会有这种非常细的东西。然后我是真的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特朗普的时期还是什么，但我觉得现在强调事实的这种风气是越来越盛，就是说大家都很重视事实和观点的区别，至少在美国我是感受到是这样。 就是你缺少这一刻，你会无法在现代社会生存。就是你会感觉到现在的媒体会越来越多，然后我所谓的多，就是它会渗透到你方方面面。就我小时候我认知的所谓媒体，就是报纸、电视嘛，这些东西它只会，你会感觉到它只会报道一些跟你完全不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在电视看新闻，或者是什么国家领导人又访问了哪，然后又出台什么政策，就是。但到今天，你真正走入社会，然后这个随着这个媒体也越来越深入到你身边的每件事情之后，这个区怎么样？就是说的这你所谓的这个媒体素养，真的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跟你学会怎么吃饭、怎么待人接物，我觉得是有同样的那个重要级别的。 对，我觉得是我都无 你。 法想象，就是最近出生的这一批人，他们长大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用计算器的时候还得学会怎么用计算器，但我们今天看自媒体的时候不会去学习，就是自媒体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它跟以前的媒体到底有什么区别，然后在微信上的自媒体跟在其他地方自媒体又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明明很需要的东西。 因为现代人对社会的认知太过于依赖这个媒体了，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判断你从媒体里吸收到的是什么东西，就好像你人活着是要吃饭，但你得判断你吃的是什么东西，你就是吃下去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对吧？我觉得这是一样的道理。那另外就是因为香港这个事件真的太过于复杂， 然后它会暴露出很多媒体的问题，或者是读者的问题。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在从媒体吸收观点，而不是吸收事实。 是。 对，这个甚至也都不是单单不是媒体的问题，可能是我们整个教育制度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是在教观点，而不是教事实。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是平常看别人观点什么，但就是有些时候你会，比如说可能是朋友圈吧，也可能是谈话的时候，然后对方说了一个观点，然后你隐约觉得有点耳熟，好像在哪一篇推文里面见过，然后你就根本不确定这是不是他真实的想法，但肯定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过程，就是你会希望，因为就像你说的，现在是信息太多了，你希望找到一个可靠的信息源。然后，如果是这个可靠信息源发出来的文章，你就希望尽量的去，相信他也好，怎样的去显得你有一个立场。然后有些时候这个是可靠的，因为你相信信息源可能真的给你是好的观点或者好的事实，但有些时候就是完全不是这样。有一些公众号它可能平常发都是一些一点政治意涵都没有的内容，然后突然就到了某一天它就发了。这样的内容，然后你就去相信他了，但是就是事实核查，真的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也没有这个动力去做这件事儿。一方面可能有强的原因，但我觉得更多是，就比如说微信本身吧，他在说一些观点的时候，因为我最近在看香港的事情，我会看香港、美国还有国内一些媒体，然后我会尽量的去看一下，比如说同一件事情。比如说，可能同样都是在地铁发生的暴乱，那么我就尝试找类似的图片，然后同样的一篇报道，然后就会发现事实大家讲其实都差不了太多，但是就是观点就是非常不一样，或者是事实可能有一点点偏差，但给你带来结果就是很不一样，你没有办法把两边的这种事实拼接起来，然后你没有办法让 对， 两 没 个文 错。 章沟通，对。 对，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就是，就是我们所谓的事实，其实或者说我们看到文章里的事实，其实也并不是事实的全貌。就我觉得，只有事实的全貌才是真事实。你选择性的表达事实，其实是一种夹杂了观点的事实。 但是 然 我， 后这些文章又非常想要推销的一点就是他的观点，而他不想要推销事实。就是我至少是我看到绝大多数关于香港的这些报道也好，或者是说个人见闻也好，这 对。 导致一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被太多的观点包围，导致大家对事实就已经盲目了。然后大家吸收的都是观点，那吸收的观点的话，那就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会站队，就是会有两派，就你是支持港警还是支持示威者，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了。 对，我觉得你说这个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有一个网站叫 Matters，然后它是这个网站上，它有点像论坛，但它上面政治的言论会非常之多，因为可能是因为它的文章不能被删除的原因，然后当然这上面人相对来说是可能更有理性的，但我大致感觉就是不仅仅是说大家都在吸收观点的问题。而在于，就是首先是没有人能得到全貌的事实，就是哪怕在 对， 现场人， 没 他们 错， 也是相当 bias 的，就是很难， 没错， 然后就是你会看到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就是最根本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可能真的就是，可能两边认为的事实都是一样的，你要让他们去一个字一个字对，可能他们知道事实真的是一样，但他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真的就是根本上意识形态就不一样，然后就看到。比如说，一个香港人和一个大陆人，或是一个香港人和一个台湾人，就是他们对同一件事儿做出的评价和角度，就是考虑的优先级都是完全不同的。就到最后，我觉得好像事实好像真的就不重要，好像真的重要就是你的，政治观点或者你的意识形态。 就你会发现这会走向一个死胡同，完全无解。对我来说，一个比如说像香港这事件这样的大事件，它本来应该呈现的在公众认知的面貌是应该有个光谱的，就是你会在 极度支持港警和极度支持示威者这两个极端中间，会有一个连续的光谱，就会说我比较支持港警，还是比较支持示威者，还是比较中立。但我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你但凡是支持港警的人，就会觉得示威者是完全错的，或者是完全无法理解的。那支持示威者的人觉得港警是完全错，完全无法理解的。就会被分裂到了两端，本来应该存在中间这个光谱上的人，好像都至少是发声变少了，然后就是看不到了。 完全同意。就是可能以往一些，可能我们以前也发生过一些很有争议性的事件，但因为它政治性不强，那些中间派或者说没有办法在光谱上找到自己在哪的人，可能就是像我这种状态，就会愿意站出来说话。但是就是在香港这件事儿上，如果你不是在任何一端的话，如果你显得是个中间派，你可能同时得罪两边。或者说，他们一定要求你，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事儿，一定要求你表态。但我觉得有些时候事情其实会更复杂一些。就，比如说前段，算了，还是不要跑题了。我本来想说，就新疆这种事儿，但就是有些时候，你其实对于可能，比如说支持香港这一派吧，他们可能会，他们首先他们会恨港警，然后首先他们会恨中国政府。然后首先，然后就是他们很可能，希望得到更高的选举自由度。假设就是这三个吧，那，可能有一个中间派的观点就是他不讨厌港警，但是他的确讨厌就是集权的政府。然后他但他觉得这种选举是不可能的，然后他觉得香港人太天真了。那这种人你要怎么给他定位呢？他并不是反对你们的示威，那如果这种人要怎么看待？我觉得其实。很，就是人的观点是复杂的，不应该说你相信什么，你就是哪一派。 如果你给你自己定位，你会更偏向所谓建制派，还是更偏向民主派？ 首先，我不确定我能理解就是建制派和民主派的意思，你能具体的解释一下吗？我担心我理解会有偏差。 你可以说说你的理解，就是你可以解释你的选择，或者我先说说我的好了， 好。 我会越来越远离民主派。就是以我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来说，我本身是一个非常讨厌暴力的人。虽然说现在的状况是两边都有暴力，但对于我来说，示威者仅仅是因为政治观点不一样而砸店烧人，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 我觉得，就首先我没有办法说我是建制派还是民主派。不是因为我是中间派的原因，而是因为，我的确就在香港这件事之前，对政治的派别知之甚少，我真的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具体的。但是就比如说就暴力这件事儿，我觉得你的想法是我很熟悉的。比如说我的家长也会有这样，就他们也会非常坚定，就是说，和平示威可以，但你不能暴力，你不能破坏公共设施，你也不能伤人，你不可以做这么过分的事儿。我是完全同意这一块的，但是就是说我对暴力有不同的理解。我首先是我无法追究最开始，比如说这个催泪弹它到底应该往地下打还是往人身上打，这个已经太久远，我不想追究了。但就至于示威者的暴力的问题，我现在觉得我没有办法在这上给出很一句话的解释，是因为我现在觉得香港这边的媒体也好，或者是香港人的他们的观点也好。都很脱离，我可以说很脱离实际情况嘛。他们都是有他们的发言，都是就是他们会有大量的，比如说可能很多人有社会学的这种背景，有政治学的背景，他们明白就一个社会的权力关系是什么样的。当示威者他去用暴力示威的时候，他们是想要比如说在特殊的情况下，达到特殊的目的，然后他们是想要破坏这个权力关系。类似于这样，就是他们会有一些，你从道理上讲，或者你在课本里读到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是正确的意识形态，或者说这是正确的一个方法论。但是落到实处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不是所有的勇武派，或者都不能叫勇武派了，那不是所有的破坏分子，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暴力是在引起政府的注意，或者是在为了达成某目的。 可还是真的就是这个情况导致了很多无来由的暴力，他已经陷入了一个混乱状态，就是那种无差别攻击，就是本来应该有友军和敌军，当然我不是说分友军敌军是好的，就是你把警察当敌人看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但是就是现在已经是无差别攻击了，我觉得这个状况已经完全失控，然后现在已经没有人在，也不能叫没有，但是很少人在谈最开始的五大诉求。哪一项是合理的，哪一项是不合理，哪一项完成，哪一项没有完成，就他完全失去了焦点。 我前几天感受就是，也是这样，就是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口号成为主流之后，which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知道他有什么诉求的口号。 而且最重要是，光复香港这个口号和港独这种口号，不是口号，就标签一样。就是你一旦说出去了，然后后面传播人根本不需要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就喊就行了。 而且这个口号它，我觉得它最大问题就是它不，你让人听到的时候不知道你要干什么。随着这个口号流行的同时，之前提的非常明确、非常清晰的五大诉求已经好像没有人再提了。我觉得这个事件，这个点就标志着这个运动已经进入到一个盲目的状态。 是的， 因为我之前在推特上跟人家吵，就是这个勇武派的合理性到底在哪儿？会有人说和平示威者。经过5个月的和平示威，依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那就说明和平示威是无效的。那只有暴力才有效。我觉得这个点也是非常的盲目。如果示威者想要达到的目的，比如说就是那五大诉求的话，这五大诉求我觉得对香港这个城市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革。前面几点不算，就比如说撤回，以及这个取消这个暴动定性。这2点可能就还好一点，但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临阵下台、实行真普选，这对这个城市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政治变革。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些示威者在5个月之内达不到这些政治变革，就觉得和平示威失效了。我觉得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种大变革，你放在5年的时间尺度上，我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快、很激烈的变动。就是这一点上，我无法认同说5个月，做不到就要暴动。所以我听到这种言论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暴动真的就是无目的的。如果对于一个真正想要这个社会变，想要或者说推动社会变革的人来说，5个月真的不算什么。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根据你刚刚说的，我觉得有一个我还没有一直就很迷惑的一个点，就是勇武派到底是带着某种方法论开始的，还是他们出现了以后，学者们就是带着一种后见的这种 hindsight 的这种重新去看待这件事儿，然后为他证明说这个暴力是我们为了干嘛的？就是我不是很清楚，就是它出现的顺序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先有一群人因为出于自己的愤怒，先去做了勇武的事儿，然后呢，有上层的，比如说知识分子，然后来说为什么特殊时期需要这样的暴力，还是反过来的？我觉得这个是首先是比较难追溯的，还有就是你说的五大诉求，其实可能最后两项是最，相对来说最难实现的吧。然后，我对于香港一下子有这么多人出来也非常惊讶，以及很多出来人，就是各个阶层都有。然后我其实不是很清楚，他们当时涌现出来的时候，最主要针对的是就是反修例这件事儿，还是针对选举的事儿？最开始是应该是针对反修例吧，但总之就是，就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五大诉求就是最后坚持到现在的人，他们坚持的到底是反修例呢，还是五大诉求呢，还是别的什么，还是更有野心的一些要求？然后就是，其实反修例已经撤回了嘛，就是或者说可能不是以他们所说的按那种程度的撤回，但可能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让步。我前段时间听一个英文播客，是采访了一个，应该是。领导性的一个就是香港示威的那个人，但是他匿名了，为了保证他安全之类的。 然后他就是但是他全篇没有很多的观点，还真是事实比较多。大概就是他说了，他看到说我们成立的五大诉求，然后反修例后来被撤回了，但是大家觉得不满意。然后后来，然后他发现是局面失控了，他发现地铁居然都被砸掉了，然后就觉得就整件事非常的，非常的就变得很荒诞吧。虽然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觉得，大部分香港人到目前为止还是觉得说，他们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已经有很多人对这个暴力产生了一点忌惮，或者说已经被搞得有点不安了。 事情一开始我挺惊讶的点是，竟然有几百万人，就是或者说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啊，就是示威者宣称几百万人，警方宣称几十万人，这样能够统一的聚集在非常明确的五个诉求的框架下来示威，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我会觉得这么多人。就上街的这些人，真的都同意这五条中的每一点吗？以及他们真的没有除了五条之外其他的要求吗？到现在来看，其实就不是这样的。现在轮到参与这些运动的人，我能感觉到他们是这五条对于来他们说可能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我有两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是你说的，就是说，最开始有这么多人出来，我觉得这其实反映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很久以来，大陆人对香港他们的意识形态一无所知，对于他们想知道的东西一无所知。在那之前，我自己就根本就没有看过，除了端传媒吧，根本就没有怎么看过香港的媒体，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一天的前夕。他们香港媒体的风气是什么样的？他们都在说些什么样的话？我觉得那一部分已经是没有办法追溯，我们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人那么多。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暴力嘛，但是还有一个我意识到问题就是，国内的媒体主要现在是首先暴徒肯定是有的，然后那种极端暴力事件我也看到，我真的非常痛心。但他们的确是比较少的一部分人， 对。 但是。但是国内的媒体是把这一部分暴力，报道出来，当然是我觉得是正确的，是 ethical。但是他把它全面的污名化，他把整一个示威者，他可能没有说所有人都是暴民，但是他就是会用暴徒这种统称去称呼这个群体。然后久而久之，大家就觉得香港现在整个都乱了，然后觉得整个城市都在着火一样，然后就导致这种污名化就会让，可能对香港局面。不是很有信心的人，就会一谈到香港就会想到暴力，然后一谈到对香港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就会开始讨论暴力。但可能香港人他们脑子里觉得是，就是做暴力的人只是少数，甚至其实在 Facebook 上有一些和平的示威者也会因为这些暴徒做的事儿会道歉，当然肯定没有什么人会去在意他们的道歉，但就是他们心里还是觉得他们想要说出来的。更多的是他们的诉求，或者说他们想说出来的是，就是这个集权是不符，就是不合理在哪儿，但是大家关心的点都已经不在这儿了。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国内报道的问题，其实还是一个观点和事实的问题。如果你单独去看那种报道，你可以说它报道是一种事实，但是因为读者经过长期的从媒体吸收观点而非吸收事实的训练，就导致他们不会以这个看到少数人是在实行暴力，而去思考是不是所有示威者都是暴徒的这个问题了，就会他看到媒体上说暴徒那。他会简单的认为所有示威者都是暴徒，就这还是一个这个公众媒体素养的问题在这里面， 或者是有选择 而 的 且 报道事实吧，也是一种可能不完全是观点，但有选择，这个选择也非常微妙。比如说端传媒，香港端传媒几乎就没有暴力过极端的暴力事件。我不确定是因为他们想要就是表明立场，还是说对他们来说这一点点的暴力根本不能跟他们所抗争的相比。但我觉得可能大陆长期以来都在相当和平的状态，我们很少能见到有大规模的暴乱事件。然后香港一旦出现这样的事件，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整个运动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焦点，然后我们的关注点就全在那儿。 我觉得也有媒体想要渲染暴力的因素在里面，因为中国的媒体肯定是站在香港警察这边，站在香港政府这边的。只报道暴力事件的话，你会让警察的执法行动更加合法、合理化，对吧？Anyway，就是 我是不是应该谈一点 其实。 积极的怎么自救的方法？好抑郁啊！ 对，这个东西就你越会越聊，会越导向一个非常绝望的事实，或者绝望的情况。就是我们即便现在知道事情错了，错在哪儿了，你也没有办法给出任何改正的可实行的改正的方案，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觉得沟通还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吧，可能，可沟通这个词可能太大，可能就是少用一些直接归类贴标签的词汇。就比如说我之前最开始不是提到说朋友圈是先看到一条说港独嘛，我看到港独两个字就首先是非常懵，就是为什么突然出现港 对， 独，我压根就没跟香港联系在一起，你知道吗？ 就我觉得这种简单标签是个非常非常非常蠢的事情。简单标签这个事情，并不是这一次事件才发生的。但凡是涉及到台湾或者香港，有任何政 总 治 是 事 这 件， 样。 这种标签就会出来，就会变成台独或者港独，即便他的诉求根本就没有台独或者港独这一条。 最有意思的是，对，其实现在香港的大部分人，就或者说他们出来发声的人吧，其实大部分都心里很明白，香港不可能独立，就是甚至他们可能要的只是，就是维持一国两制，可能比以前更民主，类似于那样。但就首先要不要说这个标签本身是错的。就算这个标签是对的，首先你没有办法确认，就不仅仅是港独这个标签了，可能还有暴徒、黑警，还有，不知道怎么说，北京，我不知道美国的媒体喜欢用北京来指代中央政府，但我很疑惑，但是就是说，直接用这样的标签，首先你不能确保所有人都知道这标签它的定义是什么，有些人听到港独可能就以为就是要分裂了。然后有些人听到港独，就把它自动的连接到最近的香港的这些示威者那儿，但就是每个人定义不一样。然后就是你在贴标签的时候，你是带着强烈的立场的。你说港独的时候，我一眼就能知道你是非常憎恨这一帮人的。那其实这就直接阻碍了我们继续对话的可能，因为我担心，我一旦露出说就是稍微支持香港的一些话，你就会觉得我也支持港独。但问题就事情不是那样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标签是带有强烈观点，阻碍通话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跟对方沟通。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可能事实都没有那么重要，没有人有事实，但可能就是这种沟通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就是能够尊重事实的人非常非常少的，而且但凡是能够尊重事实的人，他是愿意来跟你对话的。但是你想争取跟他对话的那些人，往往是不尊重事实、重观点，而且不愿意对话的那些人，就会出现一个局面，我们这些人在这里自说自话，但其实根本，这些对话深入不了我们真正想要影响的那批人。 就是恶性循环，就是想说事实的人或者想探究事实的人都不敢出来，然后最后就只剩下观点。 而且就是往往是持观点的人是说话更大声的，因为观点是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东西，它非常适合传播。比如说港独这个标签，它只要两个字就表明了很多很多很多内容了。你也不需要去深究这些内容究竟是不是准确的，是不是它的每个含义都是你想表达的，你只需要两个字就能够仿佛能够概括一切。同样的，就是对站在香港示威者那边，他也只需要说中国或者是中共这样一个标签，他能够覆盖很多很多他所想要或者不想要表达的含义，对吧？ 对，而且我觉得需要澄清的就是说，我们在说观点的时候，是主要是指那种就是只有观点的那种情况。但是就是说，大部分人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不是说你不应该有观点，而是可能说， 你对事实要有某种看待方式，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但是而且是没有办法抹除的。你可能生在中国大陆，你就是无时无刻不在这种社会关系里面，你的想法可能都是由他们影响，根本不可能把自己说拎出来就是一个个体来看这件事儿。同样在香港人也是那样，他们长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面，跟大陆的想象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完全是不同的政治想象，不同的社会想象，所以他们得出来的这种偏好，也是不一样的，对。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身份究竟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观点？对，因为我能看到现在很多香港人，就是一旦知道你是大陆的，他会天然觉得你是站在警察那一边，或者站在中共这一边。那很多我们这边大陆的人也会觉得你是香港人，那你天然会站在示威者那。 我觉得可能你刚刚说一个人的身份能多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观点，更多是从我们怎么能预测，或者说就这个预测对不对这个问题。然后可能我更多说是就是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社会身份的这种建构的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就是，我还真的是我还我但我目前没有见到说有香港或者台湾可能会多一些吧，就是多一些中间派，但的确香港人会更坚定的民主派一些。然后还会看到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是，前几天在浏览我们学校有那种类似于校报的那种网站嘛，然后有一篇就是说，我们学校应该跟香港站在一起，类似这种观点文章。那它这个专栏就叫观点，所以它就是全都是观点。然后滑到下面。那一篇就是你知道这个校报超冷清的，没有人评论，但是那一篇下面超级多评论，然后就看到有一些韩国人会说，我有很多中国的朋友，然后他们跟我说的情况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就首先那篇文章其实写得很烂，然后观点我就不说了，就是非常民主那种，但是就是说，我看到下面评论的人有一些是一辈子都在美国的人，然后他们天然都接受了美国媒体的这种观点，就是真的是中国人会接受中国媒体的观点，美国人也会，香港人同样也是接受，就每个人都是这种接受灌输。然后会像那个韩国人，他就会说啊，我有好几个中国朋友，他们跟我怎么解释这个一国两制，这个两制是什么样的？然后他会质疑说，你作为一个美国人，你甚至有去了解过香港的历史吗？你有了解过这个一国两制背后是由于什么原因？然后最后具体是怎么落实的吗？然后你知道这五大诉求都是些什么吗？你就在支持某一方，然后就觉得挺有意思，就是真的你的朋友是谁，真的会影响到你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的。 回到这个媒体素养上，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素养，就是你得跳出你这个身份的气泡。我在看这个香港的问题上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从小受大陆这种教育体系长大的，我可能会天然的更相信中国官方媒体所说的，所以我会尽量多去看，比如说欧美媒体，或者是说香港本地媒体的报道。我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但是。我会天然的，就是去给自己设一些，与自己这个身份相反的障碍，去修正自己这个，观念上的偏差。 我最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微博成了我，怎么说？我可以说它是一个 filter bubble 吗？就是你刚说，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觉得可能会因为被中国媒体环绕，所以可能会有某种回音室，有没有种就是被禁锢在这个圈子里，所以想要突破一下。我现在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在国外念书嘛，然后我可能反而我看的更多是美国的媒体。然后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微信公众号那些媒体根本大部分没有办法看，然后但是就是可能看的会相对少一些。然后现在微博反而是我用来戳破自己的那个泡泡的那根针，就是会看到，比如说一条，比如说滴滴的事情，可能下面他们的评论都跟我接受的教育或者我身边朋友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同样香港的事情，那些微博下面评论也都跟我以为大部分人会有的评论很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虽然是一个很分裂的过程，但是可能也是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吧，不然你会活在真空里。 哎，我没有用微博，你可以介绍一下微博，就是你看到的那些评论，大概是什么样的观点吗？ 微博的话，香港的事情，因为其实还就是很多还是封挺厉害，所以倒没有很多。但是就是说，比如说像新疆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如果太长你可以剪啊。但是就是说新疆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就是《纽约时报》发那篇新疆文章，就说泄露了某个什么中央指示文件之类的。对，然后会有一些人会发，就说啊，看了《纽约时报》，然后又直接抑郁2个小时，特别难受什么的。然后有些评论就会说，感觉这个文件处处都体现了中央的人道关怀，感觉就是说明明就是一篇洗白文章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震惊吧。然后我也去仔细看，比如说新疆那个文件，它中英文翻的这个中间损失了多少信息之类的，但是它可能有一些词，它可能的确翻译的褒贬我不是很确定，比如说毫不留情这个词，它翻译成 absolutely no mercy，字面意义上是一样的，但是你不大看得出来它的对象是谁，就是问题就是在可能在这些地方吧。但是，就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微博上的观点还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 对，这就是一个同样的事实，就一篇文件，白纸黑字摆在面前，会有完全不同解读的问题。我每当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如何 都不 办， 知 就 道， 是会导 对。 致，对，你不知道如何反应。他们好像他们也是看这个文件，然后他们有他们完全你无法理解的观点。我会觉得，就是会让我开始逃避，会开始逃避跟人讨论这些政治问题。就是因为反复受到打击，就发现这个问题无法调和，然后我就尽量少的跟人来说这个事。其实我内心是很想谈论这些问题的，所以我才会找你来聊这个。但是就我根据我在推特上跟人所谓吵架吧也好之类的，聊香港这个事情的话，就觉得无法沟通。但这样。你说，如果你去选择跟你有类似观点的人，持相似观点的人，可以与你沟通的人，这样你就会加强你的这个 filter bubble，你会觉得好像自己说的非常非常有道理，因为你会受到跟你类似观点的人这个回馈嘛。 我可以理解为 HB，其实你也不算是就是说非常极端，在政治光谱任何一端嘛。我觉得要能找到立场特别坚定，然后很明白自己在哪一端人，其实我还觉得那样人挺有勇气的。就是我有一些前辈，就是比我的年纪更高一些，他们可能是很坚定、很坚定的民主派。你去跟他们去讨论问题，他们是愿意讨论的，他们是愿意的，但是在讨论过程中，你会发现，你会显得非常犹豫，然后你会显得非常没有底气，因为他好像就可能你们掌握的事实是差不多的，但是他好像就是信仰里会更坚信别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们也承认一些你说的话，但是他们的解读方式的确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去找，可能去找这种立场坚定的人去聊，会比去找立场模糊的人去聊，有些时候更能有这种打破的效果吧。但是如果是跟立场模糊人聊，你又能够明白，就是自己不是一个人，因为我觉得知道自己是一个人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你会觉得，你可能真的得 take 一个立场，不然的话，就大家就会看你怎么看你都觉得你在反面。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就是比较功利的来想，跟人谈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会简单理解成某种说服，就是你会求你说，追求是你说服人家，或者是你被人说服。这样在功利上来讲，这场谈话才是有效用的。不然大家把事实摆一遍，然后陈述下各自的观点，这就结束了。这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改变，对于我来说不是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只是付出了几个小时在聊这个事情，这样来说好像非常的无意义，对吗？你觉得吗？ 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件事儿能不能类比到，比如说我们去讨论一部电影或者是一幅画，比如说这个很小众的电影，然后都出来了，然后我们俩在讨论，然后你很喜欢这部电影，我很不喜欢这部电影，然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你会说我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这个，然后会说我承认你说的这些东西，但是我因为这个我讨厌的点。所以我打算全盘否定，或是我觉得他不值得你这么高的评价。然后我觉得像这样的讨论，大部分的时候是愉快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争 对， 论。但一般来说，结束以后大家就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了。但就政治这件事儿的话，就是他跟你的生活首先是太紧密了，然后就是他的这种，你的观点可能给你带来这种。权力位关系这种位置的改变，可能是很大的。可能你观点不同，可能会造成你可能是彻底被凌驾的那一方，然后就导致你在沟通的时候会很小心的。怎么说？我觉得首先就是冲突会更多吧，然后你也更难像讨论一幅艺术作品或者一幅电影那样去跟别人共情，就说啊，我承认这件事儿。我觉得在政治讨论里面，要承认对方的观点，大部分都是为了说"但是”，就是先说承认，然后再说"但是”，基本都是这样。《环球时报》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但我觉得，如果类比就是聊电影或者文艺作品上来说，相互持不同观点的人，相互沟通的话，有一个很大的作用是，你可以，会给双方都提供一个去解读这个作品的新的维度。比如说，你觉得这个电影不好，然后你会告诉我你的哪不好，然后我可能会发现一些我之前完全没有注意过的点，对，这个是我觉得我愿意去进行这种对话的动因。但是如果反过来看这种对政治事件对话，已经持有既定观点的两个人去聊同样一个事实，因为一个事件它并没有像一个作品那样，有很多解读的维度，或者有很深层次的内涵在里面。它可能就是简单，比如说示威者打警察，然后被警察开真枪打中了这个事件。如果把事实全部的细节都铺开的话，它并没有很多深层次解读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很简单，就从 A 到 B。那只是每个人从 A 到 B 的这个途径，或者是到这个目的地是完全不一样的，中间去聊，好像并没有太多可以聊的点。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就是跟无关政治的话题讨论，可能是有，可能大部分时候都是促进两方的理解吧，或者说至少大家在结束谈话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得到了更完全的、更完整的一个视角。但是政治话题的话，你讨论完觉得自己只带着更强的， 偏见 立 走。 场，对，更强的偏见走，然后就想起李诞。就是前，你知道那个事儿吗？就是李诞说，燃烧中的蒙娜丽莎比蒙娜丽莎更美。然后就是救画救猫那个问题，这个其实也是很政治的事儿。这个还真不是我的理解，它跟艺术品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是，比如说，豆浆应该是甜的还是咸的，这种比较像，就是你不可能。就是如果你是支持其中一派，你很难说，我很能理解你说的观点。很少会有人两个都是，可能最后久而久之，你也会形成某一种胃口。那可能像救画救猫这种事儿，你久而久之，你找到自己信仰的东西以后，你也知道你应该救哪边。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那种来出来消解的人，就是说这只是一个辩论嘛，它只是一个。娱乐的东西不要那么认真，然后说，比如说现实中也不可能有这种事儿，讨论这个也没有意义，只是觉得好笑而已。就李诞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已经尽到了这是他的责任。那可能也会有人说，就是你们这讨论就是没有用的呀。这个思维里面，真正能够把握全局的是中央，或是能把握全局的其实是可能香港的这些。能够得到政治权力的这些人，然后你们在这里都是在加噪音而已，没有用。然后我觉得， 就是这种，有些人可能就真的只是觉得太无力了，他什么也做不到，然后他同情心已经疲劳了，所以他就退一步，干脆就 嗯哼。 说整个事儿都是一个玩笑，大家都去过自己的生活吧。我觉得 嗯 就是很有可能到最后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哼，我觉得自己有一点这种趋势。 嗯，对。 对，我会感觉到我为之操心了这么久，好像对整个事件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在折磨我自己。 是真的，真的是在折磨自己。 对吧？然后我现在就总的来说我会有点反感。在看到，特别是非常对立的观点在那吵架这种事情， 是真的会累的，就是因为你人没有 对， 办法同时，你在接触两个观点的时候，你不可能让它同时存在你的脑海里，然后而不争论，你就一定会想办法想到底哪个是真的，到底哪个是对的。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解决方法，当然肯定就是先不要去看那么多政治新闻，不要去看那么多观点，然后可能就是尽量找那种只放事实的，就是那种短新闻，就是那种不带报道性质，它可能就是那种就是一个小的 report，可能那种会好一些。然后可能就是去接触一些过去历史上发生的类似的事情吧，或者是也不能说类似的事情，但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就示威这一类事儿，都在什么样的话题里面发生过，然后跟这件事儿像不像，可能就去找那些已经出结果的那些东西，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心情会平静一些，可能然后就是可能少看一些跟社科文科相关的，就是然后去学那种硬科学，然后就觉得世界是客观的，世界有真理。 是的，是的，真的，你会觉得还好自己是学的这种 hard science，就你会有一个追求的目标，而不是无尽的陷入两种观念的斗争之中。但你刚刚说有一点我非常认同，就是我通过对香港这件事情的观察，让我对89那件事情。有了一些我自己觉得可能更 新的 深一 理 点的 解， 理解， 是 对 的。 的，因为我们也无法还原事实真相，也是通过报道或者是档案来去摸，盲人摸象一样去还原整个事实。你会看到，因为我之前所接触的都是偏向同情学生一方的，就是会着重去报道。政府做了怎样的不人道的手段？但我看到香港这些事情，我突然在想，当时是不是也像这样一样？是不是因为学生做了一些超过某种限度的事情，会导致政府同样以更大的暴力去反制他，最终导致了一个非常悲剧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就很像那种，当然这个比喻肯定一点也不正确，但是有点像家长和孩子之间，可能就是因为一句话的误解，然后可能就是以某一句话说中了，然后冲突本来可以不用那么大了。我觉得 嗯 的确就是你在看历史的时候会有新的了解。我觉得学硬科学和偏软学科，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因为 HV 你应该算是学硬科学了，天文学应该算很硬很硬的学科，对，但是你也依 对， 然对，就是对这种，其实政治真的不能算文科了，它其实很生活，但是就是你也会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嘛。但我的感觉就是学硬科学的时候，比如说吧，就比如说大脑的意识这个问题，那可能有 嗯 两派哲学家，然后我怎么说到哲学家，不是说硬核，好吧，就是比如说像脑科学家，可能会有两套不同的理论，他们也会争论呀，他们也会说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是那样的，然后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意识可以还原到神经元这么小，然后另外一边说我觉得是不能还原的，其实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某种政治形态冲突、意识形态冲突，但实际上。他们争纠的点是希望他们能得到一个美的解决方案，然后他们也希望认识这个世界真相， 但是即使有这么多争论，首先他们有很多的学术会议，可以去供他们公开的讨论这些问题，然后他们有一个清晰的方法论去研究我要怎么击败我的对手或者击败我的辩手，就是对，然后就是说他们在完成一天的工作，他们就正常生活了，就回去就是吃吃喝喝睡觉了，不会带入到他们太多个人情绪里面来。但是我觉得就是政治话题就很不一样，你如果真的，观点很不同的话，你就真的会带到生活里面，而且你没有办法容忍，可能说另外一种立场，就是说介入到你的生活里。 因为我觉得硬科学有一点好的是，即便你有争论，这个争论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你做新的实验，或者是有新的观测数据，能够支持你的结果，从而把对方的结果就是驳倒，这个是你一个可期望的事情，可以期望它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政治讨论来说，一个事件发生了，它无法再发生第二次，给你更新的这个。给你更新的材料去支持你的观点，去驳倒对手。它发生就是发生了，你们的观点冲突只是对这个事情不同的解读而已，这让人很绝望。你无法，你会感觉到你无法说服对手，然后你就只能带着这种，带着这种矛盾的感情，然后你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会把这个事情忘了，它就变得不再重要了。 对，我觉得这两种复杂是完全不同的复杂，就是可能像比如说政治话题的复杂是，就是基于人本身的弱点的，因为你必须得生在一个家庭，生在一个意识形态里，你必须得吸收这些媒体的观点。你的观点永远是有偏见，然后事实又永远是不全面的。但硬科学里面的这种复杂性，可能更多是逻辑上复杂、算力上复杂，可能是一些你知道怎么去解决的复杂。就是用一句我们一个教授说的话，就是它是一种 known unknown，就是可知的未知。但是可 对， 能 没错。 像政治这种东西，它甚至看起来是可知，但其实你都不知道你知的是不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复杂。 对，你都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存在未知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这一点就是让人非常的绝望的。 我们这期的标题是什么来着？ 我还没想好，我在想要不要去如何区分事实与观点。 可以可以。 因为其实我最初的想法是把我们这段对话插到我将要录的下一段对话里面，作为一个补充材料。但我发现我们今天聊的已经足够支撑起一期完整的节目了，所以我在想把它单独成为一期节目。 好像是耶。 哎，我觉得跟你聊这些，还挺慰藉的吧，就是 我 在 也 我 觉得。 关注香港事件这么多个月来，总算找到一个人跟我有类似的想法，并且可以做一些声音层次一点的沟通。 是的。我觉得区分事实的观点真的太难了，就是好，因为以前。就是虽然说我也是就是比较处在自媒体时代人，但是我最开始对媒体的印象也是报纸、电视这种嘛。然后那个时候不是其实是更多，纯粹基于事实的报道。但是现在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媒体，那每个人都能报道同一件事儿，比的就是谁快而已。所以现在观点就更重要了，然后这就导致。只做事实的媒体实在是太少，我都不知道能不能算，我不确定《好奇心日报》算不算，因为它是被某种管控之后只能放事实。对，比如说我记得是香港，因为香港事件它其实是报道过的，但它不是说什么拎出来然后说观点，它就是说比如说这一群人在哪个什么地方造成了哪些伤亡，然后哪些人就在哪里哪里出现，就是这种。就是这种看起来就会舒服很多。你虽然看到以后会想知道那个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你不会瞬间被那种情绪拽进去。我觉得现在就是所有国内媒体都在尝试把你拽进去，然后就是把你本来一天能量都消耗光，就早上看新闻真的很恐怖。 甚至我觉得现在包括官媒、央视、人民日报这些最主流、最大牌的媒体，都在往这个方向滑，就会觉得所谓新闻自由，它到底是不是个好事情？ 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有没有为新闻自由这件事情做好足够的准备来接受它？ 对，我说到自由这个问题，我刚才其实之前不是说在我们校园网上看到下面很多评论吗？有一个评论我就一直记得，他说，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白左或者说白人至上主义，哦，等一下，这两个词好像不能等同。那他说的是白人至上主义，他 这 说 是 你们这， 完全两派， 对， 完全 我 对立 是 两派。 记错了，我忘了他说的是。白左还是 white supremacy，但应该是 white supremacy。他说你们宣称要自由，要言论自由，然后支持香港，然后香港人也说要自由，结果他们的自由就是去伤害别人的自由和毁坏就是公共设施的自由，然后你们要自由同时又不给那些不同意见者就是异议者的就是说话自由。他大概就是说，香港人在听到有，比如说说普通、说 Mandarin、说普通话的人，或是跟他们意见不同的人，就会有那种激烈的行为，大概是说这种吧。然后觉得就是这个也挺有意思，就是说他们首先就这个评论说的，是的确，就是说现在整个世界的舆论吧，可能都是像偏西方的。然后虽然他们说要人权，然后要自由。但是的确，他们也很难容忍跟他们相反的。虽然他们价值里这跟自由无关了，这跟对错有关，但是同时也是这种手段，就是说你们的自由是假自由的这种论述的手段，也就是在微博上也经常被作为一种诡辩的手段。只要一切谈到相关话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拿出把这个搬出来，然后同样也是非常阻隔对话的。然后我就觉得对这种手段非常的沮丧。 哎，你觉得这香港这个事情会最后怎么样结局吗？你有预想过吗？ 哎，我觉得我想说个好笑，我想到很久之前，忘是豆瓣还是哪儿，还有一个神棍一样的人，就是说大概说他是从未来来的，然后在那回答问题。他当时说9月份和10月会发生大事，我到现在脑子里就一直是那句话。哦，不知道，我觉得很出乎意料，就首先。游行那件事儿就很出乎意料，之后走向更加出乎意料，以及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中美关系冲突，还是说真的就是香港这件事儿是严重，就是感觉各种各样的压力加在一起，然后导致每一个反转都非常的惊人吧，我也不知道之后 对， 会 非 怎 常 么 激 样。 烈。对。 我现在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一国两制必须得就是肯定会在的。但是其他至于他是怎么保留下来，我真的不知道。就是包括就是本来是只有香港这件事儿，前段时间因为说新疆这件事儿，我不知道未来还有多少可能说西方针对中央的一些政策或一些动作做出的这种指责或者说这种披露吧。如果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多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中央最后决定是什么样，就无法预测之后局面。 我可以说，我不希望发生什么样的结局。我不希望发生中央接管香港的结局。就我希望整个事情能够退回到示威发生之前那样的状态。对，我希望香港还是一个能够独立于我们现在社会制度的另外一个社会制度。 即便有妥协吗？ 对，即便有妥协。我觉得香港还是应该保持它的，多样性吧。至少，我觉得如果香港真的变成就是被一国一制了，最坏的情况，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坏最坏的情况。其实对我们来，对我们，对，可能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我甚至觉得一国一制的结局比香港独立还要坏。 是，就可能不仅仅是实际上的什么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还有就是对整个国民信心的一次巨大的打击。我的希望就是暴力能够减少吧，可能或者说不是暴力减少，可能就是那种无目的的动乱可以减少吧，然后可能在 不是在香港的地方，可能在其他地方，能够渐渐有一些尝试还原事实的一些声音，或是一些资料。虽 嗯 然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但我觉得仅仅是把来自不同的地方人聚在一起，对同一件事儿说观点，我觉得就是这种努力也是值得的。 哼，嗯，但我对这个事情抱有非常的绝望，就是我思考过，就是五大诉求其中一点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无法落实的一个 为什么 事 呢？ 实。你独立调查委员会，你要找什么样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你找香港亲政府的人，还是香港亲民主派的人，还是找外国人？外国人也包括是亲中国政府的人，还是亲美国政府的人，对吧？就我自诩自己还算所谓理科中，就是还愿意接受。还是很愿意接受双方不同的新闻报道、不同的观点的人。我在想，如果自己被选去参与香港这个事情的所谓独立调查，我也很担心我自己做出的最后的判断是不是能够跳脱我这个身份背景。就说白了，我现在持有更加反对示威者那派的观点，但我很警惕自己观点。这个我会不停的问自己，这个观点究竟受了我多大的我这个原本身份的影响？所以我不敢，我不敢坚定这种观点，你知道吗？虽然我内心抱有这种观点，但我不敢告诉我自己，嗯，事实就是这样，但我不敢说这种话。 对，我还挺想知道，就是如果是学法律的人，会就是怎么看？那不过当然，学法律分很多种了，大陆法了、香港法了、美国法，但我就想知道，从法律角度看，就是我主要是可能像比如说暴力事件啊、示威啊这些东西都是能看明白，但是就是法律上的这种纠葛，两个体系。他是如何独立的，然后一方又是如何干预另一方的？我觉得这些细节是，可能现在是大家没有力气去深究的，但我还真挺想知道，如果是学法律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可能要过个几百年后，等所有这些利益相关方都已经死掉之后， 对， 有 就 了一个 像。 全新的社会秩序之后，那时候人可能才能，对，可能要相，才能相对公正的来判断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事情。你说。 你刚刚不是说几百年？说不定我们真的能活几百年呢。你也不知道生物技术如何发展。 哎，但我觉得，如果我们真能活几百年的话，可能我们对 但我们还是 社 利 会 益 的认 相 知 关 或 者 对 呀。 世界的认知 这样 不一 吗？ 定哦。我觉得人的寿命如果延长的话，它可能会发生完全不一样的对世界认知的体系。 哦，的确。 OK，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